似乎老悲伤，我让你摸不着方向，其实担心了寂寞难当，充满了狂乱梦想。有一天我们相遇，孤独的心被救起，面对他的疯狂，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自夸。突然紧抱住我说，已经顾不了太多，因为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赤裸裸，你让我身不由己的狂热，我的爱赤裸裸，我的爱赤裸裸，你不能让我再寂寞。记得放弃抵抗，你可以给些温暖，也可以给个悲伤。没谁要苛求你，它简单没有意义。你不是为谁而已，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。痛苦会紧随着欢乐。我不在乎的结果，想说的说了，想做的做了，让泪水在前头等我。我的爱